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我哋讲翻上一节，嗱个古仔未完啦，咁咧就有啲人睇第二节唔睇第一节，有啲睇第一节唔睇第二节。咁啊讲翻，上一节我哋讲到咧就系阿强强追个女仔，个女仔咧原来识咗好耐， 其实我都话唔系追咯， 系啊， 都系追因，按个姻缘去行。 不是追女仔， 佢咧旧情啊，旧情复重圆。 系啊，咁啊，只不过话咧，就有个女仔咧成日关注佢，而家好兴啦，大陆 WeChat 成日关注你啊嘛。咁佢又冇睬人，因为当时有婚姻在身啦。 系啊，冇错。 咁啊，跟住咧就离咗婚，单身啦。咁咧佢过年咧就翻中山，咁啊好多人啦，你都几廿岁咯，又唔系青靓白净啊，费事介绍啲靓妹啦，咁啊介绍啲。可能是离咗婚啦，或者有受仔噶啦，卅零三十五， 即系八零后、七零后嗰啲啦， 三十五岁起跳啦至四十五岁之间啦，咁谂住呢啲啱佢啦，思想上又啱，又广东人系咪？咁但系实际佢系湖北人嚟噶嘛，系咪啊？不过咧就即系咧，中西文化交流，即系香港人成日话，哎呀，我中西汇水，我哋有英国人嘅教育，佢就一样 大集会， 系啊，大集会佢都系，咁咧就。唔啱，但喺嗰段时间里面咧，就有个女仔重新关注佢。咁咧，佢系十五十六，好唔好咧？其实识咗一段时间。咁我卒之咧，就多谢 Jenna 上佢订一张机票。佢咧就想去与唔想去之间咧，就再加上又系 Jenna 啦，一边抽落去，咁佢就快马加鞭就锁咗飞机去杭州。咁啊，乐不思蜀要延迟飞机票翻嚟添。佢落去嘅时候咧就。个心都仲系心大心细，直到见到个靓女啦。咁、那个靓女就九一年嘅， 唔系嬲尾先知噶。 系啊， 仲系嬲尾临走几日同个朋友倾偈，因为原来佢大学生嚟嘅。我话你以前冇讲嘅，你以前我哋小学生嘅。 九几年咧，正常都系嘅。咁呢个靓女咧，杭州做生意嘅，即系佢有钱。嗱呢啲死穷鬼，奶虾毛想食天鹅肉，又要后生食嫩草，系咪？后生自己十八年，又要嗱佢一个讲紧啊，沟个大学生有生意。是吧啊各样嘢嘅你就真係即係我哋勾一条七一条。 真係你知唔知佢点讲㗎佢说你而家就啱我啦你有经历你帮我带我行其他嘅路。你知唔知我鍾意你啲咩呀鍾意你鍾意笑啦是吧冇国内人嗰啲咁嘅烦恼啊有钱就扮晒嘢啊佢讲得有几合理㗎喎是吧咁跟住即係我讲下呢个咩啦杭州行啦一落机个感觉，咦？杭州喎、啊，梗系西湖，梗系西湖啦。 唔系二系叫做二线城市顶，一线城市尾啦。 系几犀利噶？ 好干净， 好犀利噶。 个地方好干净 嘅。咁啊，跟住啊，杭州咪咩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嘛。咁啊，跟住咧一落机之后啊，自己搭车啊嘛，我唔使你接啦。诶，跟住咧，司机就话：喂，呢度马云基地啦。诶，呢度原来系咪马云基地？ 系啊， 系嘛，跟住。嗰啲直销啊，嗰啲产品啊，哇！我想讲嘅就话，我哋香港人都系好 OK 嘅，但系嗰边啲人系好努力，香港人仲要再努力啲吓咁啦。 因为香港咧，太富裕啊， 嗯、 即系普遍系富裕过佢哋，变咗我哋冇动力啊。尤其咧，杭州基本上咧就系、是、好多直销公司，即系好深圳前海一样。 嗯 啊！亦都好似廣州嘅珠江新城一樣。 哦，我真係唔知喎，咁原來咁樣。我去參與佢哋啲開會啊，我就覺得哇，好似做咩啊？同我上課啊，我好窮。 係噶， 是真的跟你上 班。但是那個感觉是不是那种感觉，因为为什么呢，我那个什么呢，他就是那间他集团的股东之一。跟入去之后喂一起玩着什么，那我就会很害怕，哇原来是这样的。咁就发觉我原来唔系真系做嘢嘅。 因为咁样讲啦，好怕有传销嗰、那个，即系大陆好怕传销，香港都系嘅。一有传销两个字咧，就唔使捞噶啦。咁啊变晒改晒名叫直销啦。咁、最大嗰间叫做无限极啦，系咪？你咁记啦、香港十大富豪啦。咁啊，而家大陆咧，即系我哋叫做直销基地啦。其实就系头先我所讲两三笪地方啦。深圳的前海啦，广州啦，咁杭州算一个。咁、而杭州呢好多时候呢就搵啲大学生。搵好多嘅大学生出嗰啲读完书嗰啲呢，佢哋出邀请函、你嚟到呢佢招呼你、然后睇机构，然后话办选美又好、或者你办啲展销活动又好，就吸纳好多大学生呢就加入直销行业，尤其女仔。 哦，引人啊！ 吓、啊，即系我真系劲啊！真系 咁啊点啊？咁我就冇上当啦，我就冇呢个感觉， 因为佢唔系女仔啊嘛，又唔系大学生。 咁啊，即系但系美女见到好多、啊，真系靓嘅。我就觉得，喂，你咁靓做咩啫？吸引我咩？啲嘢我话，喂， 人哋生得靓关你咩事啫？吸引 唔系佢又搵啲靓女过嚟俾你望啊，陪住你玩下咁样噶，好过瘾噶。啊！佢咁问你开心啊！咁我去感觉咗之后，咦？我嚟搵我朋友啫嘛。点知又见到啲佢哋嗰啲产品喎，佢唔系一个，系十个八个好多产品，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去做，咁佢哋都好积极咯，系嘛？咁原来即系旧年即系大陆经济唔系咁好，今年佢哋再努力。咁浙江人本身做生意咩都系好努力， 即系温州， 温州啊，到你 长三角啦， 啊都好犀利嘅。咁去到嗰个环境里面，咦，原来佢哋唔系大联合体，边度人都有啊。咁即系即系生意做得好努力啦。啊，无论点都好，即系冇我哋香港人咁。 因为咁样啦、有钱嘅人，系好有钱嘅，咁但系咧，因为咧外来人口始终都有啲二三线城市，咁尤其女仔嘅机会咧系相对比较低啲嘅，因为打关系啊嘛，除非你肯咁样嘅啫，系咪先？系嘛，咪关系点样打咧？有烟又走咩都嚟，咁但系咧喺直销呢个行业，尤其最容易，因为大陆咧，其实我讲一啲嘢俾你听啊，打乱你歌病嗰几分钟，做直销或者做传销。好多嘅产品系唔俾做，唯一一样嘢就产品俾做嘅两样，第一美容，第二减肥。 哦， 所以你上去啦，我唔知有冇同了解过。基本上，你能够做直销嘅，都系美容产品、护肤产品或者系减肥产品。 哇，好犀利！系咪？佢真系好清楚。我而家做嗰个人心， 所以咧， 佢系即系。即系保健产品嗰种 系啦，咁我就话啦，其实保健品而家都管得好严噶，所以有啲人咧唔了解大陆，咩都假，唔系咁样。其实呢 有政策嘅，有政策。 我而家嗰几年咧压缩到你净系得翻某一两个行业可以生存到嘅啫。 但系我谂下你谂下会系十三亿人，如果你一个产品行得通嘅话，嗰、那个经济效益又几劲。 我都咁讲啦。我哋以前咧，啲香港人成日想做生意啦，十亿嗰十亿人啫，十亿人啊，每人帮衬一蚊啫，我十亿噶啦，个个都咁发紧个呢个梦，但系成功 太少， 淘汰嘅太多，咁但系咧，当网上发展，你永远都唔能够做阿里巴巴，唔会做到拼多多，亦都唔会做到淘宝嘅话，你到最主要就系人传人。就是直销，因为你做铺头那个成本实在太贵，咁你做一只产品，佢哋嗰产品系好多系有厂喺嗰度嘅，直接带你间厂，我哋冇污染啊，冇剩啊，咁样做产品，做咗好，跟住试用，跟住咧就俾你推介，每一个人都有培训，因为佢哋嗰啲咧需要嗰啲唔系嗰啲大妈冇学识嗰啲，所以你要生得靓仔靓女啦。咁 你身份地位啦， 身份地位啦，或者本身有啲家底啦，嘅人去做，去帮佢推，然后发展。 系， 唔好讲呢啲啦，讲埋条女先。 唔系，佢讲得啱噶，因为我呢个经历咧，我去寻缘分啫嘛，点知走去见到啲我惊噶，佢头先讲完之后，发觉，原来我都冇上当，呢个爱系真嘅。 因为大佬个恶系假几几恐怖先，发紧梦咁样吓，咁啊到到一路一路啊，美女如云啦，啊啲九零后啊点样中意老牛啦，我又唔认同话中牛啫，唔系老牛咁啊自卑喎，系咪先啊？又觉得佢不自量力啊嘛，咁啊不停揾啲靓女陪你玩啊，首先啊嘛，揾啲靓女出去食饭啊乜乜啊，但系你系冇嗰种。有啲咩昆你嗰种感觉的？ 非分之想都冇， 我冇， 即系嗰啲冇啊！ 我知道我知 道，即系佢哋都唔会有啲咩暗示俾你嘅。 跟住咧，突然间醒咗，咦？全部九零后啊！你谂下佢九零后啲姊妹，而家全部九零后啦，系咪先？咁我即系以前啲 佢团队系九零后咯， 唔系佢啲朋友嚟嘅，唔系团队，佢啲系好正常嘅朋友。團隊又還團隊，團隊仲要分銷售嗰堆啊，老細嗰堆啊，下面嗰堆係好即係好框框框框咁。 係唔使講啦，我六月份我 book 咗飛機票去上海三日，咁咧有一日咧就坐兩個鐘頭車可以落到杭州噶啦。 啊 ，OK 啊，冇問題啊，啊咁啊跟住美女如雲等我感受下咯，話唔定又姻緣尋到啦，真係掂曬，開心㗎係咪先？咁啊跟住咧，咁啊啲美女如雲咯，咁啊然後佢哋興咩咧？攞你部手機。查，咁你如果香港人好冇礼貌，系咁查我，睇咗我两日，边条女，边个嚟嘅，讲咗啲咩嘢，逐样交代，咁系咪爱我先？真系顶唔顺，好似审判咁样，你唔会讲大话喎。 识几日就话爱，系咪即系咧？我嗱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不过咧大陆好兴嘅，有咩事加我微信啦，跟住查三代啲女啊。 嗯， 好中意啊！唔系你嗰、那个，系好多。而家呢个年代，好中意。睇下你，因为佢哋咧，而家嘅九零后啦，佢哋嘅时间咧系好想咧摆好，即系其实好个人独身主义啊！即系觉得女人咧系要做一番事业嘅，佢哋唔会摆好多精神咧 谈恋爱， 谈恋爱。佢哋个都觉得佢自己。可以做到翻事业嘅，因为大陆嘅经济呢几年令到佢哋嘅心态，只要你肯努力，你只要你肯勤力，喺唔同嘅行业，包括网上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所以佢哋将佢哋嘅能量摆晒喺呢啲地方去搵钱。佢哋有个口头禅，使乜靠男人我自己搵到，系咪？ 系啊， 系咪咁噶？ 系啊， 系啲人仲系留恋以前香港人几巴闭啫，而家大陆啲女仔唔系咁噶，大陆女仔就系我都揾两三皮， 但我中意你喎、 啊，系啦，冇错， 但我又唔可以俾钱你使，我又唔可以俾钱你使喎、 啊，佢又唔系好要求你嘅，只要你过得去啦，又有啲人话，哎呀好贪钱噶，成日啲视频 呢集好。 有啲视频成日讲嘅，大佬视频啦 ，YouTube 成日睇，你有冇钱 啊？你有冇楼 啊？你间楼几多平啊？喺边度啊？一环、二环、北京啊？三环、四环，哦，六环啊？咁唔使谂啦，系嘛？通州啊？跟住仲有，你有几多钱存款啊？有冇百万啊？啊，几多钱彩礼30万啊？现实，只要喺大城市计啦。个女仔有翻咁上下条件嘅，佢真系唔望你呢啲嘅，因为佢觉得佢自己有能力揾到，佢系想有一个人照顾到自己。 一个真心嘅， 照唔好话真心先，未知啊，点知你啫，系咪先？听日有个100后嘅点算先？ 嗱，又讲到呢个问题啦，佢话到时。你孭咗之后会唔会又唔中意我噶？咁我惊你唔中意我啫喎。 即系你孭咗人啦、啊，真系离谱啊！真系，喂，即系咁样讲就冇得做啦，即系 冇，真系冇。 即系咧见咗几日啫，喺杭州两三日就话你孭咗我之后，你会唔会唔要我噶？即系孭咗啦，你咁样。 喂，咁我唔知喎、啊，点知你话咁多年冇见，点会？点会话即系有冇去同第个咩嘢啫？系咪先？咁我梗系谂下呢个问题啦。佢就话你就衰啦，你就全部都系好似垃圾咁样噶啦。点解咧？因为我知道你啲底啊起晒底啊，仲要啲微信作个女仔啊删，跟住揾个姊妹嚟教训我。喂，知咩叫爱啊？爱就系咁噶啦。难道如果佢有一个男朋友嘅相喺佢嘅手机俾你望到嘅话，咁你唔嬲咩？哦，咁又系喎，哇！同我上课， 你应该咁样讲，表现翻香港人嘅风度。每一个人都有私隐嘅，我尊重我未来嘅女朋友或者老婆，所以我系唔会睇佢手机。 唔系，我 亦都同佢哋上翻一课。 其實應該即係俾我就會啦。嗱、啊，我唔介意你刪我嘅、啊，但係我唔會咁做、 嗯， 因為我係男人嘅風度，我同埋我有個自信心。你識咗我之後，你根本上睇第二個睇唔上眼啦。 即係點解我過咗啲關咧？就一樣嘢好彩嘅啫，就係我啲嘢真係真實嘅。我冇删过任何嘢，我冇呢个习惯删嘢嘅。微信我从来都唔删人，删人咩咁辛苦？点知佢叫我删啦？咁啊为咗爱佢，慢慢有啲爱咗嗰种感觉，咁啊又有。 所以你做啦， 咁啊 做。咁啊，因为咗爱佢所以做啦。 我哋 咁啊，所以爱啦，系咪？ 我哋开嗰啲人心会嗰阵时咧，即系佢系股东啊嘛，咁啊有个阿姨七十几岁，见到我哋好爱咁，咁我又好惊话我咁老啦，我食完草啦就，爱咧系好伟大嘅，小问题咧。就可以解決嘅大問題咧，慢慢解決。 嗱，因為咧，我哋有個老中醫喺出邊等我哋、 啊， 我哋仲有分零鐘。 啊， 我哋可以下集再講。但係咧，就有個小完結篇先，因為老牛食亂草。你覺得你呢段嘅姻緣，會唔會幸福啊？ 我冇諗過呢啲嘢，覺得幾開心咪得咯。 啊，即係開心就幸福啦。幸福就是开心啫嘛，系咪啊？即系而家好兴啊，小确幸，系咪啊？幸福。第二，你又再谂住咧，四月几又去杭州 放假啊嘛？有假期仲唔去啊？ 系咯，又阿 Jenna 又买机票啦。 啊， 即系咧，以我咁睇咧，阿强强咧已经成个人咧沉醉咗呢段咧新嘅恋情度， 俾人洗脑啊！ 啊，咁亦都讲俾你听啦，即系我。大胆啲讲啦，中港婚姻 一定失败， 唔系黐线。你睇我老三几成功， 系我又系我， 我就咁讲啦。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嘅谂法， 嗯， 最紧要咧就虽然两地嘅文化差异或者学历嘅高低都有。是咪啊？你又摆明系地盘佬啦，系咪先？ 系 佢系大学生，佢系做生意。虽然做直销，你唔一定觉得。头先我做节目讲，总唔知啦。香港人嘅包容力强嘅，接受能力都强， 都强 系啦。咁咧，佢哋接受能力冇咁强嘅，但系咧，因为香港人嘅特性，所以咧应该系冇问题嘅。因为点解香港人就系咁，包容性大，即系唔好以嗰啲咧吓，即系呢讲唔啱听。五毛，你收共产党钱，啊你啊妈妈唔系咁样， 系啦， 系香港人本身嘅人，我哋最清楚啦，系咪先？ 大集会咯， 吓、啊、大集会，我哋香港人就系大集会， 系啦， 我哋包容所有嘅文化都强嘅， 系啦， 因为我哋包容晒所有嘅文化， 系， 我哋先至能够做出一个与众不同嘅 香港 人。是咪啊？应该系咁样嘅，所以呢段咧，咁啊留翻下次讲啦，因为即系出边约咗，因为赶时间。 好，拜拜， 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